第十课，上学只要半小时。上学只要半小时，不算远吧？可如果是跑步半小时才到学校呢？ 我是山里一所希望小学的支教老师。上第一节课的时候，我问了一个问题。同学们告诉老师，你们来上学要花多长时间？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回答，最长的说要一小时，最短的要半小时。我点了点头，心想路也不是特别远。从早上到下午，我一口气上了七八节课，虽然累得快站不住了，可我还是很高兴，因为孩子们很努力，很爱学习。放学时，我心想，孩子们一走，学校就冷清了，不如把他们送回家去，顺便还可以家访，了解学生的情况。于是我问，刚才是谁说自己上学只要半小时？ 老师，是我。 一个小姑娘站了起来，她个子不高，背着一个用旧布做的书包。放学后，老师送你回家，顺便去你家家访，我说。一路上，小姑娘在前面带路，我就问她，喜不喜欢学校，喜不喜欢读书这样的问题。她每次都点点头，小声地说， 很喜欢。 这个12岁的小姑娘还告诉我，回家后她要看书、洗衣服、喂猪、照顾弟弟。天慢慢变黑了，我看了好几次表，从出发到现在已经1个多小时了，她家怎么还没到？我每次问小姑娘，她总是小声地说， 就在前面。 天快黑了，最后我很严肃地说，你不是说上学只要半小时吗？我们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，还没到。你怎么能对老师说谎呢？小姑娘抬起头，眼里含着泪水，很小声地回答， 我每天是跑着来学校的。 我吃了一惊，没想到山里孩子所说的半小时是用跑来计算的。小姑娘没有让我继续送她，而是自己跑了。她一边跑一边喊， 老师，回去吧，您放心，我家就在前面。 小知识， 希望工程。希望工程是由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共同发起并组织的一项公益事业。它的宗旨是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，建设希望小学，改善农村办学条件。希望工程的实施改变了一大批失学儿童的命运，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，唤起了全社会的重教意识，促进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。